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斋雕公，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六集，木生和柳福一已经争执起来。 我不过出门采个药，阿姐就能出事，你到底是怎么看的人？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你陪着他，别丢下他一个人。你 阿生， 慕瑶虚弱的声音响起，他躺在西厢房的床榻上，伸出纤细的手臂拉住了慕生的袖口。方才还满脸戾气的慕生瞬间变了脸色，温柔地看向慕瑶。 阿姐疼吗？ 他瞪圆眼睛，长睫根根分明，弯出一个带韧性的弧度，乌黑的眼珠反射出慕瑶的脸，那样无辜的神色，好像受伤的不是慕瑶，而是他。林妙妙让这转变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慕生皮肤白，像是剔透的白玉，脸上的血道子便显得格外突兀，触目惊心。慕瑶看着弟弟的脸，冷淡如他，也被逼出了一丝笑意。 我没事儿， 可是我痛啊。 木生抓住他的手不放，将其贴在脸上，竟然撒起娇来。木生生了一张精致的脸，到底没有血缘关系，姐弟二人虽然都很美艳，但不是一种美法。慕瑶的美让人想起山巅上洁白的积雪，清冷疏离，孤傲高洁。慕生则恰好相反，他是一朵带毒的花，眸中含情，有一种介于少年和少女之间的青春又堕落的毅力，能引诱人沉沦。慕瑶咳了两声，对眼前的撒娇视而不见，冷淡地抽回手去。 疼就回去上药，还有力气在这里大呼小叫的？ 善良纯洁的慕瑶以为自家向来乖巧的弟弟是一时炸了毛，才对柳福一咄咄逼人，觉得他不讲礼貌。慕生怔了怔，轻飘飘地看了柳福一一眼，眼中威胁意味一闪而过，马上又被一副委屈的神情取代，长睫轻拂而下，宛如扇子丛没精打采地扇不起来。 阿姐，我不是故意发火的，今天要不是我赶回来，你差点出事儿了。我都告诉过他不要把你一个人丢下了，一时片刻都等不了了吗？ 柳福一站在一旁，心疼地注视着慕瑶，满眼隐忍的自责。 好了， 慕瑶揉着太阳穴耐心道， 是我让福一去的，我本就没什么事，又不是小孩子，还有人看着。福一是想快点把大妖捉住。 那捉妖比姐姐的命还重要吗？ 木生气得狠了，骤然抬高了声调。 他把你一个人放在房间里，姐姐你一点都不怪他吗？ 他瞥了柳福一未来得及脱掉的喜服，恨恨道， 他跑去和别的女人成亲。 木生， 慕瑶终于怒了， 都说了福一是与我知会过的，成亲只是做戏，你怎么不依不饶的？ 他吸了一口气， 爹娘是怎么教你的？除魔未到之家，怎能出贪生怕死之辈？ 慕生气得心火旺盛，咬着牙退了两步。柳福一忍不住扑到床边，将慕瑶抱在怀里，闭上了眼睛。 瑶儿，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慕瑶一腔怒火瞬间化作似水柔情，他捧着柳福一的脸， 别自责，福一，顾全大局是对的，阿生也是气急了。 二人额头相抵，开始缠缠绵绵诉衷情，声音越说越小，最后变成了耳语。林妙妙偷眼看着僵硬地站在一旁手握成拳的慕生，幸灾乐祸。倘若愤怒能化作火， 木生此刻绝对能把整间屋子都烧了。下一秒他就笑不出了，又咸又苦的液体流进了嘴里，他一抹脸，竟是摸到了一手眼泪。哎，怎么回事？他居然在不受控制的流泪。妙妙拼命回忆原剧情，追着福一跑到西厢房的凌鱼，看到主角鸳鸯秀恩爱，心知嫁给心上人的梦破碎了，当即站不住了，靠着墙坐下来，在角落默默流泪。凌鱼的失望的神色被站在一旁的木生收入眼底。黑莲花对于人情世故是多么的体察入微，他一下子就看出了凌鱼少女怀春的小心思，瞬间对他产生了怀疑。 也就是说， 娥皇衣衫的少年转过身，一步一步朝着角落里的他走来，他的眼珠乌黑水润润的，宛如一片波澜不兴的湖。他的目光落在妙妙泪痕斑斑的脸上，轻巧地打量了一番，眉角轻轻一压，飞快地闪过一丝冷淡的杀意。随即他似笑非笑地抬了眼， 林小姐，虎口脱险如此幸运，不知道你哭什么？林小姐，你到底哭什么？ 妙妙嗤地笑了，可是眼睛如同失控的水龙头，还在系统的作用下拼命流泪。他努力挽起一个巨大的笑容，又哭又笑，泪流满面地看着他。木生愣住，低眼望着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太感人了，哦，太感人了。 他干脆捂住眼睛，放任眼泪如洪水泛滥。木生脸上的笑僵硬了，透过指缝妙妙看清了他的表情，那双黑润润的眼睛望着他，满眼都写着脑子有病。木生站定不走，等着他把手放下来。他慢慢蹲下来，一张俊俏的脸靠近了他，近得可以看见他根根上翘的睫毛。 感人？ 啊！ 妙妙点了两下头，又向床榻上执手相望的二人投去艳羡的眼光。 倘若我与木姐姐一般幸运，能有柳大哥那样的爱人，那就太幸福了。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良人？ 泪珠从指缝里滑过，林妙妙用浸足了水的眼睛从指缝间偷偷地观察她。木生多疑，到了这一步，与其遮遮掩掩惹他猜疑，倒不如破罐子破摔全部展露出来。只不过他说着说着反而带出了几分真情实感来。想他林妙妙在真实世界一个花季少女，新鲜的像树上挂下来的青果一样，长到20岁还是无人问津，被系统选来配给大魔王，多么的可悲呀。 Hello， 大家好，牧羊又来了。大家听到这一集可能会有一点顾虑啊，觉得男主木生是不是爱着自己的姐姐木瑶，担心这本书是不是不算双结呀，甚至会有一点关系比较乱呢。那关于这点呢，我们今天这不算剧透哈，跟大家就是排除一下误会啊。其实我当初在看小说的时候也有过疑问，还去看了原著书粉的一些讨论，还有呢就是作者大大的解释。结合这些，我自己的理解是呢，木生这个角色从小就过得非常的凄惨，母亲去世之后，姐姐是他记忆当中唯一一个对他好的人，所以木生对姐姐有好感，但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依赖啊，他渴望被爱被理解。与其说是木生暗恋木瑶，不如说呢，木瑶是木生在黑暗里追逐的唯一的一束光。而且呢，木瑶对木生完全是姐姐对弟弟的情感，而且甚至有的时候对于这样撒娇的弟弟会有一点点无奈和这种小的厌弃哈。两人没有过任何深入的交流啊，没有任何感情的这种变化变质。 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大胆的去听啊，后面的剧情会越来越精彩。哎呀，而且录这种相对来讲还是除妖除魔的这种书哈，在开始的时候牧羊还是有一点点的心理的负担的。大家都知道啊，牧羊不太敢录恐怖悬疑，但是壮着胆子我们把这本书一起完成，一起听下去，一起录下去啊！大家下面的剧集见，拜拜。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